卡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之下，预料本港风势仍然会进一步增强，本港南部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即将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海面会有涌浪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华南岛长洲泳滩和大老山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59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72和71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最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风势进一步增强，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多云有雨，同有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日间气温徘徊在26度左右。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有大雨和狂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稍后雨势减弱，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在世界各地最近有啲乜嘢城中热话呢？一齐问一下中国安老事务专家曹婷博士。 10月1号咧，就唔单止系国庆节嘅假期啦，同时咧都系中秋节嘅。咁所以今次嘅假期咧，放假嘅时间好长啦，有8日，同埋咧又系一个好唔同嘅日子，因为啱啱过咗个疫情咧，大家其实系好难得有一个机会可以同家人出去玩一下。咁當然啦，係玩嘅同時啦，都要注意防範嘅。人多嘅地方，去醫院啦，或者係去乘一啲公共嘅交通工具啦，咁都會去要求我哋要做一個健康碼嘅檢查嘅。咁呢個咧就係為咗大家好啦。咁我覺得即係呢兩方面都比較重要。 地球村長，香港電台第五台製作。 香港拥有全世界其中一个最繁忙的货柜码头，不过无论几忙，始终安全第一。人同车路要清楚分隔，调运货柜的时候要依足安全程序，货柜要叠在平坦坚固的地面，在强风吹袭之前一定要用绳缆扎稳货柜，做足安全措施。劳工处相信注意安全，日子自然更美好。查询热线2559-2297。 秀才，我带咗支红梨花嚟送俾你啊！ 红莲，咁不如我哋一齐作翻一首咏梨诗啊！ 好啊，都系唔好啦。其实作诗之外，听曲都有一番雅兴啊！ 三更时分，何来有曲听呢？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越夜越精彩。赏花听曲，亦能尽兴啊！ 一讲起听曲，我就谂起我嘅素秋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寻日啦喺即系。 知道刮咗三号风球啊，咁跟住咧就话，哦，原来可能喺黄昏嘅时候咧，就系会或者会转八号，咁一路咧都未转八号，咁啊成晚咧都系呢个三号风球，但系而家咧呢啲天文台嘅消息咧就一路都好早有 update 嘅资料咧，大家都会系上网啊知道啊，听收音机又会知道啊，睇电视又会知道咁样，咁而家咧就应该系一个钟头后到咧都唔够添啊，就会系即系转挂呢个八号风球啦。咁所以咧，就各位如果要翻工嘅朋友，八号风球唔使翻工嘅就应该都可以休息啦。咁其他呢啲服务性嘅行业咧，咁就可能会比平时更紧张。六点而家就系五点两个字啦。今日咧嘅日子咧就系10月13号啊，农历系8月27日。运输署咧就宣布九巴同埋龙运咧通宵路线。会维持至尾班车，所有日间路线会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龙运巴士 S1、S64、S64C、64P、64X、65线都会维持有限度的服务的。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了，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你呀，啊，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了，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 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未透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刚刚我哋听嘅咧就系张国荣嘅《风继续吹》啦，咁啊打风嘅时候咧，通常咧都会好多啲风风雨雨嘅歌曲，你会听到，亦都好多一啲嘅特别嘅报告啊等等。咁运输署咧就宣布啦，受到热带旋浪卡嘅影响，新渡轮横水道航线渡轮服务会喺清晨六点钟停航，直至另行通知。咁亦都系因为咧。附近的建筑物危险的窗户，介乎启新道以及城启道之间的协调道，现在已经是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也都会改道行驶的。现时上址的交通非常繁忙，驾驶人士应该是尽量忍让，也都要留意电台电视广播的最新的交通消息。而天气方面，天文台都宣布预计会在上午六点正或以前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的风势将会是增强的。现在的情况今天会是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风势进一步增强，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多云有雨，还有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日间气温徘徊在26度左右。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有大雨和有狂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稍后雨势减弱，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的。现时三号强风信号仍然是挂起，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5%。 A dollar in my hand, with an aching in my heart, and my pockets full of sand. I'm a long way from home, and I miss my loved one so. In the early morning rain.No place to go. Down on runway number 9 707 set to go, and I'm stuck here on the grass where the cold winds blow. Well, the liquor tasted good, and the time went fast. Well, there she goes, my friend.There she's rolling now at last. Hear the mighty engines roar. See the silver bird on high. She's away and westward bound. Far above the clouds she'll fly. Where the morning rain don't fallAnd the sun always shines. She'll be flying o'er my home. about 3 hours' time. Got me down. It ain't no earthly good to me, 'cause I'm stuck here on the ground, cold and lonely as I can be. You can't jump a jet plane like you can a freight train, so I'd best be on my in the early morning rain, so I'd best be on my way in the early morning rain. 刚刚你嘅听嘅咧，就系此时此刻应该都系有少少嘅风雨啦吓。咁因为咧都作紧打风啊嘛。咁刚才嘅歌曲咧系 Early Morning Rain。咁而家晨咁早嘅时候，5:04嘅时间，咁仲系挂紧3号强风信号。一啲服务性嘅行业咧，咁可能都好似我哋咁样啦，就知道话将会挂暴风球嘅时候咧，大家都要预备定喺一啲嘅交通嘅时间咧，跟住赶翻翻去自己嘅工作岗位。咁但系亦都有啲嘅行业咧，就可以安坐家中，一路听住节目。现时咧就3号强风信号系挂起咗，咁天文台亦都一早宣布定啦，咁会可能系喺上昼6点正或者之前发出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风势将会是加强的。咁浪卡呢正为华南沿岸带来狂风骤雨。本港离岸海域和高地普遍是吹强风，间中是吹烈风。虽然浪卡正是逐渐远离本港，但是在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之下呢，预料本港风势仍然是会进一步增强。本港南部地区风势是较大，天文台都会即将改挂这个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海面会有涌浪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华南岛、长洲泳滩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5、59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超过每小时85、72和71公里的。咁亦都再提一提一啲如果係可能平时关上搭什么巴士返工嘅朋友要留意啦。九巴同埋龙运宣布通宵路线会维持至尾班车。所有日间路线将会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龙运巴士 S1, S64, S64C,S64P、S64X 同埋 S65 线都会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咁而受到热带气旋浪卡嘅影响，新渡轮横水道航线渡轮服务会喺清晨6点开始停航，直至到另行通知嘅。而家就5:23嘅时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今日个日间嘅温度徘徊喺26度左右嘅啫。3号强风信号仍然系挂起嘅，可能你啱啱起身啊。呢个系清晨省嚟节目，我系钱佩卿啊。林忆莲唱出而家此时此刻嘅时间。破晓， 遗弃的感觉牵线下多少。 管不了。 刚刚我哋听嘅咧就系林忆莲嘅《破晓》啊！早晨，而家仲有两分零钟时间到清晨五点半钟，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系挂起咗。今日嘅最高温度大概喺26度之间，现时嘅温度咧就系25度嘅。 是丰收，鸡公仔，你话有几多淡啊？放满谷仓，令我笑眯眼。赶春耕，背弯弯，烈日好快到西山，和田十亩。我一双手，即使我做马和做牛，割到几时只有千 有几厚，乖乖听话知礼可行，要到咗几时替我分担。去洗衫，秋收过后我人未闲，带我家水牛去山间。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会喺早上六点或之前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港铁将由头班车起调整列车服务，观塘线、荃湾线、港岛线、南港岛线、西铁线等十分钟一班车，东铁线红磡站至上水站每十分钟一班车，红磡站至罗湖站每十至二十分钟一班，上水站至落马洲站暂停服务，将军澳线北角站至宝林站每十分钟一班车，调景岭站至康城站每十五分钟一班。港铁话，一旦风势转强，露天路段服务或者会在未有预先通知之下暂停。九巴同龙运宣布，通宵路线会维持至尾班车，所有日间路线将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龙运巴士 S 一、S 六十四、S 六十四 C、S 六十四 P、S 六十四 X 同 S 六十五线就会维持有限度服务。新巴同城巴表示，通宵巴士服务会维持到尾班车。日间服务方面，除了 S 一同 B 五路线维持有限度服务，期间所有日间服务会暂停。全球累積增至超過3760萬人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接近108萬人死亡。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話：新增病例在全球範圍增加，尤其是在歐洲和美洲。他指過去幾日的單日確診宗數是出現疫情以來最高，很多國家和城市入院病例和要接受深切治療的人增加。谭德塞又说，各国应对疫情的方式不同，所受的影响亦都不同。他指出，上星期近七成被上报的病例来自十个国家，反映疫情带流行的形势不均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837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34点，升5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75， 日元 105.33， 瑞士法郎 0.91， 加元 1.311， 人民幣 6.747， 英鎊對美元 1.307， 歐元對美元 1.181， 澳元對美元 0.72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6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921.85 美元，賣出 1922.56 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上午5时，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50公里，即在北纬18.3度、东经113.5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浪卡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狂风骤雨，本港离岸海域和高地普遍吹强风，间中吹烈风。虽然浪卡只是逐渐远离本港，但在浪卡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之下，预料本港风势仍然会进一步增强，本港南部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即将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海面会有涌浪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最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风势进一步增强。 日，日间气温徘徊在26度左右。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有大雨同狂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稍后雨势减弱，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哇，希如，你喺度练习紧唱粤曲啊？ 系啊，因为表演场地已经开放啦，所以我要做定准备，到时咧就要好好演出啦。你会唔会嚟捧我场先？ 梗系会啦，不过嚟睇戏开心之余咧，都要注意呢个卫生嘅措施噶，戴口罩就少不免啦，同其他人咧都要保持呢个适当嘅距离啊。咁啊，如果真系唔舒服嘅话咧，就避免外出啦。 希望好快可以喺剧场里面见到大家啦。 黎晓君、 陈希如。约定你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水质都有机会被大厦内部供水系统影响到噶。点先保障到食水安全？我方力申话你知，实施建筑物水安全计划，定期检查同保养大厦供水系统。而家仲有政府资助，合资格大厦嘅业主组织都可以申请，住户对大厦食水安全就更安心啦。想叹靓水，上水务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首先，你问自己你咪真系中意， 想唔想知黄心浩问紧大家乜嘢咧？ 即系中学嘅时候都好多啊，就系觉得哦上舞台鸡人啦，你一表演哦你做首席或者有啲独奏咁样，但系你系咪真系真心中意咧？ 佢就梗系问紧大家系咪真心中意胡琴噶？记得留意收听星期五晚9点第五台新文化运动，钟杰良为你请嚟香港中乐团胡琴演奏家黄心浩。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擘大眼起身又第二朝嘅开始啦。不过今朝早咧就是、一个风雨嘅早上。寻晚黑大家瞓觉之前都知道系三号强风信号，咁亦都有可能咧吓。寻日都话讲定会系转八号啊。咁问题都系睇下个天，睇下啲风系点样样啦。咁而家咧就暂时咧已经系短期内咧都会转挂八号风球嘅，现时仲系三号强风信号。现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4%。今日是会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风势进一步增强，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多云有雨和有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日间气温徘徊在26度左右。展望明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有大雨和狂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稍后雨势减弱，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的。有些的特别的消息，特别是交通，早上很多是大家要留意一下。 运输署接获新世界第一渡轮服务有限公司的通知，因为热带气旋逐渐逼近，以下渡轮服务将会或者是已经暂停，尾班船如下：中环至到长洲是上午六点十分暂停，长洲至到中环，长洲至到中环是六点二十分暂停，中环至梅窝上午六点十分暂停，咁梅窝至到中环中途是不停平洲的，在上午六点半会暂停，北角至红磡，红磡至北角这个来回线呢都是暂停，横水道航线的服务亦都会是即将是暂停的。另外呢就是地铁的方面，由头班车开始，即假如呢是改发了这个八号强风的这个暴风信号之后呢，港铁会由头班车开始调整这个列车服务。咁港铁呼吁乘客呢就是要留意一下的情况啦。包括了观塘线、荃湾线、港岛线、南港岛线东这个都是在十分钟一班车的维持。而东铁线方面呢，红磡站至上水站是维持都是十分钟一班。红磡站至罗湖站是十至二十分钟一班。上水站至落马洲站是暂停服务的。西铁线、屯马线一期都是十分钟。至于将军澳线，北角站至宝林站又维持十分钟一班。调景岭站至康城站是十五分钟一班。迪士尼线二十分钟。东涌线十分钟。机场快线三十分钟。轻铁是十五至二十分钟。港铁巴士暂停服务。咁即使港铁喺八号烈风或者暴风嘅信号期间，仍然系会继续服务。但系如果一旦风势转强咧，露天嘅路段服务，包括咗港铁列车同埋轻铁咧，会系喺未有预先嘅通知下暂停噶。咁港铁嘅维修人员都会检查路轨嘅情况，确保可以安全行车嘅。如果发现路轨情况唔适合嘅话咧，有关嘅列车嘅服务都会暂停。 人在风暴中，无奈的打转，如像风沙也需兜转，无奈的疾冲，无奈的调转，曾热的面孔渐缺少温暖。 八哥的飞沙风中转之后呢，转下转下呢，咁大家留意啦，八号风球已经是挂起啦，八号风球挂起，咁以后呢我哋不断喺好近嘅时间，每十五分钟都有一节嘅最新嘅风暴消息嘅。 上午5: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重复一次，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在烈风吹袭前应先做妥一切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该加上，将胶纸条贴在当风的大玻璃窗上，万一玻璃破裂亦都可以减少损伤。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时可以躲避。请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地方。受风暴潮影响，低洼地区可能出现严重淹浸或海水倒灌，市民应该尽量避免进入可能受影响的低洼地区及远离危险地方。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及搭正的风暴消息。这次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这种声音，又或者这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早早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早上5:00-6:30，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5:47，大家听到啦，已经系挂起咗八号风球啦。咁照计咧，翻学嘅朋友就应该唔需要翻学啦。有啲朋友咧，可能唔需要翻工，但系都有啲人可能赶住要翻翻工作岗位吓。 与你偶然遇见，星空的那一边，爆发过深爱一段。痴心痴心的我仍然沉迷地追，梦你每夜每天。再次偶然遇见，清吧的那一天，你有他作身伴，顷刻不知所觉，爱爱遥遥望你，泪眼中是你笑面。在脑海内重新再现，明日已无望，心中只有长夜里寻梦醉的往事。你似偶然望见清吧的这一段，我要强忍眼中泪，抬头含情望你，让你此后作纪念。情望你，让你此后作纪念。 我痴。 Colly 邝美云的两个偶然，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咧，风暴消息头先听到啦，已经系喺5:40嘅时候咧，天文台咧已经改挂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咁而家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84%。今日天气方面会系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至东北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多云有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渐渐频密。日间嘅气温徘徊喺26度左右。展望听日风势仍然系颇大嘅，初时有大雨同埋有狂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同埋涌浪，稍后雨势减弱，随后几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在浪卡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之下，本港离岸海域和高地正是逐渐受烈风影响，香港南部的地区风势是较大的，同时浪卡正为华南沿岸带来狂风骤雨，预料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海面会有涌浪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是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了。在过去的一个钟头，横澜岛、长洲泳滩和青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4、59和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超过每小时87、72和63公里。5:52，关正杰《残梦》。 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地心可相通，会明白爱意浓。有时望见兄你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伤痛，我枉有热情梦。 有时望见轻你路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感到一切轻松。 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梦。 在夜深苦追夜，眷恋半段残梦。 关正杰的残梦，可能你又刚刚梦醒啊，去到现实的这个世界里面啊，是啦，咁啊已经真实的啦，是第二朝的开始啦。今天是星期二13号，头先咧5:40的时候咧，天文台改挂8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啊，咁亦都有啲交通消息你要留意一下啦，因为有啲朋友可能咧就翻通宵更赶翻屋企，有啲亦都或者要翻工都唔定啊。咁地铁咧就系话由头班车开始咧会调整呢个列车服务嘅，咁就留意一下啦。观塘线、荃湾线、港岛线、南港岛线咧，大概咧就系10分钟一班嘅。东铁线红磡至到上水站都系10分钟一班，咁而红磡站至罗湖站咧系10至20分钟一班嘅。咁西铁线、屯马线一期都系10分钟一班。而这个将军澳线呢，北角站至宝林站10分钟一班，调景岭站至到康城站是15分钟一班的，迪士尼线20分钟一班，东涌线1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30分钟一班，轻铁是15至20分钟一班的。另外呢也都有些新的有关系渡轮的服务。由于热带气旋的影响，以下的渡轮服务将会或者是已经暂停服务。尾班船如下，在这个港外线中环至长洲，中环至长洲是6:10，而长洲至中环是6:20。中环至梅窝线，中环去梅窝的是6:10，梅窝至中环是6:30。中环平洲线和特别航班来往平洲、喜灵洲，中环至平洲的是上午6:30。平洲至到中环咧，哇，好快啦！2分钟之后啊，系6:00。咁而平洲至喜灵洲，或者系平洲翻去，即系喜灵洲、喜灵洲去平洲呢条线咧，都系暂停嘅。中环至到榕树湾系上午6:30，榕树湾至到中环都系6:00就会收噶啦吓。咁而屯门、东涌、沙螺湾、大澳。咁平洲、梅窝、芝麻湾、长洲呢啲全部都系暂停，以下讲嘅都系暂停。香港仔去索罟湾、中环至到荃湾线、港内线系北角、红磡、九龙城嗰啲，全部暂停啦。风风雨雨嘅早晨，冇乜必要，梗系唔好出街啦。安坐家中听下收音机好歌吓，而家25度。 将一生梦想换到冬宵悔恨与和样，谁愿镜内照出孤独影？无奈往事落心。为报心恩，我愿天和样，谁宁愿恨慈悲心高，放伤伴我恨，恨我心多所僵，万千激搏住爱与输。难斩断解不开，人生相情怀，要抛得脑后。一朝我愿能上，站到高峰暗自我回望。 所有日后今日停课。考评局宣布，原定上昼举行的中学文凭丙类，即是其他语言科目考试将会取消，相关详情将会在日内公布。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香港同深圳之间未必有直接竞争，但有时候在某些特定的工作，企业同企业之间、专业人士之间的竞争是无可避免，甚至是健康的。林郑月娥接受深圳卫视和旗下团队的直新闻驻港记者专访，他说希望中央会继续给深圳特区一些先行先试、突破性、创新的政策，令香港和深圳的合作可以在全新的平台中进行。林郑月娥又说，在香港做事困难，每次到深圳市，市领导都很关心他，甚至很同情他，因为在内地说做事就做事就能够做到，而在香港真的要用迎难而上、排除万难的精神才能够做到一件事，但只要为香港和市民好都是值得做，会继续听社会声音。英国首相约翰逊到国会下议院交代最新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的措施。约翰逊说将为英格兰地区引入一个分为三个级别的警戒系统，分别是中、高和非常高。近期疫情转差的利物浦将处于非常高的级别，但他强调不想在全国范围实施封锁措施，新系统将为当地星期三生效。天气方面，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上午5:40发出，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6时，热带风暴朗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即是北纬18.3度、东经113.3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在朗卡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海域和高地正是逐渐受烈风影响，香港南部地区风势较大，同时浪卡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狂风骤雨，预料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海面会有涌浪和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一小时，华南岛、长洲泳滩和青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74、59、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7、72和63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至东北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多云有雨，有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日间气温徘徊在26度左右。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有大雨和狂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稍后雨势减弱，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五时，热带风暴朗卡集结在北纬18.3度、东经113.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8至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之巨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9至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之巨浪。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8至9级，渐转吹旋风达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之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达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后转吹西至西南风达9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巨浪。 其有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8至9级，西部初时吹南至东南风8至9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8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华茂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系西沙吹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837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34点，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2，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1，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54美元，卖出192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婆，唔知咧，我系咪俾秋老虎咬咧？条颈咧好似红咗咁啊！你睇下， 乜秋老虎会咬人嘅咩？你系咪做咗啲对我唔住嘅事啊？ 唔系啊，我早几日已经开始肩颈膊痛噶啦。我醒起咧，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健康时福》星期五有脊医讲解肩颈痛，诶，到时要听一下先得啦。 你冇扯开话题啊，过嚟。 今次真系俾老虎咬啊！ 私营骨灰安置所条例已经生效。打算买私营龛位的市民要记住这几个贴士：一、应直接向持牌人买龛位；二、确保买卖协议已经清楚列明所有收费；三、如果售卖龛位的不是持牌人，消费者有权取消买卖协议；如果想查阅私营骨灰安置所登记册和其他消费者资讯，请上 rpc.gov.hk。 日军偷袭珍珠港，日裔美国家庭首当其冲，纷纷被关押在美国的拘留营。 我哋从来都冇犯过罪，纯粹是因为我哋有敌人的面容和血统。 细估唔到，二次大战竟然是测试亚裔美国人对国家忠诚的一大考验。当时百持莫辩的日裔美国人，点做先可重获自由呢？历史二三事之亚裔美国人忠诚儿女。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清晨爽利。咁啊，由于咧喺5:40嘅时候咧，就已经天文台改挂咗八号风球啊，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咁啊，一路咧就而家系大家听紧嘅呢个节目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咁多个台联播紧啦，系清晨爽利节目6:14嘅时间。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因为有一啲嘅特别报告啦。咁啊，社署咧就系宣布啊，所有社署辖下福利服务单位、所有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的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和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将不会开放。在8号的风球之下，天气和情况许可之下，各单位会在2小时内恢复正常的服务。另外，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由于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发出了，署方为有需要临时住宿的人士会开放临时庇护中心。留意了，我们将会有最新的一节的风暴消息。 上午6: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上午5:40发出，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6时，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450公里，即是北纬18.3度、东经113.3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在浪卡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海域及高地正逐渐受烈风影响，香港南部地区风势较大。同时，浪卡正为华南沿岸带来狂风骤雨，预料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海面会有涌浪及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华南岛、长洲泳滩及青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4、59及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7、72及63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请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该加上。请尽快完成清除渠道的落叶及垃圾。光管招牌的物主请截断招牌的电源。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及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次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FM 92.6-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有你同行的陈永航， 我是叶允儿。 学生们复课了噃，有咩要注意呢？ 咁梗系要注意卫生啦，要戴口罩、戴定酒精搓手液同埋湿纸巾嗰啲。 仲有，喺学校都要保持卫生清洁啊！ 就算见翻一班好朋友、好同学，都要记住，千祈唔好太热情，唔好喺度揽头揽颈，记得要保持社交距离。 所以叶允儿想揽住我，推开佢，叫佢唔好揽住我啦。当然咧，有唔舒服就唔好翻学啦，要睇医生啊。 虽然永雄你推开我，但系我哋依然系好朋友嚟噶。咁大家记住啦，时刻保持警觉，展开开开心心嘅校园生活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文艺晚会，将于10月13日星期二晚上8点举行。香港电台第五台将会直播当晚盛况， 社会各界名人亲临香港红磡体育馆一同庆祝， 现场更有不同演艺界朋友以精彩演出祝贺。 五台主持陈咏鸿、黎晓君，当晚7时55分开始，同你一齐感受现场气氛。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系啊，今朝早咧就系大家，如果你系唔需要翻工嘅朋友咧，可以安坐家中，慢慢可以悠闲地，即系当系放一个可能上昼假定系全日假啦，都要睇个风向而定啦。总之暂时咧就8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就挂起咗啦。咁另外有啲朋友可能赶翻工啦，咁亦都系可能有啲朋友屋企唔系好稳阵嘅时候咧，就要睇下系头先亦都讲咗啦，社会福利署嗰度咧就会系为一啲有需要嘅人士，一啲需要临时住宿嘅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嘅。天文台咧就系挂起咗呢个暴风球，咁呢个名咧就叫做浪卡。咁原来呢个名咧就系由马来西亚提供嘅。浪卡另外一个较为港人熟悉嘅名字咧就系大树菠萝，就系马来西亚当地一款人气嘅热带水果。个外形咧就好似榴莲，咁而且仲有好多嘅好处同埋功效嘅吓。咁喺呢个台风挂起咗之后咧，一啲嘅交通消息大家留意啦，譬如地铁嘅班次咧又会唔同咗啦，啲巴士嘅情况咧亦都有唔同嘅，船啊嗰啲都系啊，呢啲交通非常之紧要吓。咁啊，来往中环同埋愉景湾嘅渡轮服务咧就已经系暂停啦，机场东涌、欣澳同埋中环线嘅巴士服务咧系维持正常，而地铁嘅服务咧大部分有啲系维持10分钟一班嘅。这首歌会很熟悉的，听惯了风雨同路，原装版是这一首。 一緒に住んでるけど俺さっぱりわかんねえや。 夕日を追いかけ母さん忘れてる道草あの子の長い影帽子ルルルルル心に光るあの人の言葉きっとどんな人にも幸せが 风雨同路的原装版，那时很多很兴是中词日曲，而日曲呢有一段时间就横扫这个日本的乐坛，就同美京平他的作品非常多。而演绎我们有熟悉的歌手邓丽君、翁善玉、欧阳菲菲、都有唱他的日曲。同时刚才那首就是风雨同路的原装版。咁而家时间咧系仲有大概6分零钟到清晨6点半钟，8号东北烈风或 暴风信号咧系继续系挂起咗嘅。社会福利署宣布咧，就所有社署辖下福利服务嘅单位、所有幼儿中心、提供课余托管服务嘅中心、长者服务中心，同埋包括庇护工场、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同埋展能中心在内嘅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将不会开放。社署话，当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取消之后，喺天气同即系情况许可之下咧，各单位会喺两小时内咧系恢复正常嘅服务嘅。另外，民政事务总署亦表示，由于8月8号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发出咗，署方会为有需要嘅临时住宿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噶。头先嘅原装日本版系浅田美代子同埋西城秀树，而家呢个广东版小凤姐《风雨同路》。 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与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今天且相亲，马至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移民，不必怕多变化，风雨同路见真心，月缺一样星星尘。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明亮背影有黑暗。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转眼因移民，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如缺一样星星尘。往事不记，往事不理，曾几多苦于今，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 小凤姐嘅《风雨同路》，你听紧嘅系而家四台联播嘅《清晨爽利》节目。因为八号风球嘅情况啊，咁啊集中于一个节目嘅播出咧，大家听嘅嘢会更加集中。咁八号风球播之下咧，即系悬挂之下咧，咁有啲要留意啦，就系、是、西隧咧仍然系维持正常嘅开放通车。咁至于有啲渡轮服务咧，其实有啲咧系6:30系最后嘅班次啦。而家仲有2分钟之后，所有嘅船咧都系停航嘅。咁而地铁咧就系、是、维持大部分系10分钟一班嘅。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是挂起了的。 浮云游向我身边，借问句，想知道我是谁？为何想与清风结伴去，他方里作一对？我面前去呼呼风景吹，途经多少山与水？假一处宁静倦结躺睡，这份闲情愿记取，谁能还债见清楚似流泪，轻摆我脚伴随，唯盼 望着天地，斜阳伴这风里。红红丽丽，我哭醒那字句，不想记多是谁。悠然神往，我仿佛像梦里，风之旅已心醉。茫然前去，呼呼风劲吹，途经多少山与水。这一处宁静倦极躺睡，这份闲情愿记取。垂头还乍见青草似浪里，轻摆舞脚伴随。唯盼暮雨带笑，静望着天地，斜阳伴这风里。 欧瑞强的风结束我们今朝早清晨所嚟的节目，多谢你的收听，留意啊，是挂紧呢个八号风球的。一阵会有晨早的新闻天地，有关最新的消息，继续留意电台的广播，拜拜。 上午6: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上午5:40发出。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6时，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450公里，即是北纬18.3度、东经113.3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在浪卡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海域及高地正逐渐受烈风影响，香港南部地区风势较大。同时，浪卡正为华南沿岸带来狂风骤雨。预料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海面会有涌浪及非常大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华南岛、长洲、泳滩及青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4、59及4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7、72及63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请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该加上。请尽快完成清除渠道的落叶及垃圾。光管招牌的物主请截断招牌的电源。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正的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2，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天文台改发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八号信号会在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天文台表示，在热带气旋浪卡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海域和高地正是逐渐受烈风影响，香港南部地区风势较大。浪卡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狂风骤雨。港铁头班车起调整服务，观塘线、荃湾线、港岛线、南港岛线、西铁线等10分钟一班车，东铁线红磡站至上水站每10分钟一班车，红磡站至罗湖站每10至20分钟一班，上水站至落马洲站暂停服务。将军澳线北角站至宝林站每10分钟一班车，调景岭站至康城站每15分钟一班车。港铁话，一旦风势转强，露天路段服务或者会在未有预先通知之下暂停。九巴同龙运宣布，所有日间路线将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新巴同城巴表示，除了 S1 同 B5 路线位置有限度服务，其他所有日间服务会暂停。新渡轮离岛航线已经暂停服务。 教育局宣布所有日校今日停课，医管局宣布辖下所有普通科门诊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将会暂停服务。公立医院的急症室会照常服务，已经预约门诊的病人可以在8号信号取消之后另约诊症时间。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为总统特朗普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巴雷特举行为期四日的确认听证会。委员会成员和巴雷特在首日听证会先后作出开场陈述，之后巴雷特将回应议员的质询。天气方面，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上午五时四十分发出，预料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六时，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即在北纬 18.3 度、东经 113.3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在浪卡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本港离岸海域和高地正是逐渐受烈风影响。